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又开始今天的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威。不过呢，在此呢也想提醒正在下班路上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因为这几天呢北京可能 雨一直下。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在回家路上呢千万不要着急，谨慎驾驶。同时更要提醒大家，比如说这两天因为孩子们很多都放假了，有很多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播的各旅游景点的一些天气的情况，特别是在17:30，一会儿涛子要跟专家连线，一定要关注。包括您比如说这几天您要出远门出差，您可能订的是机票，有可能您得换其他的交通工具， 还是火车相对比较的靠谱一点。 是的是的，包括这两天比如说您说哎我想到比如说北京周边有山有水的地方玩，建议您择日再去， 下大雨呀、 择日再去 到那儿也是在酒店里待着。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请来这位嘉宾呢实际上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出现过，在此呢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芳华老师。芳华老师呢是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博士。 哎呦厉害了， 真的啊！我跟你说，经过芳华老师的修整 啊， 小胖最近胖了 太久没见过小胖了 真的呀 他已经破罐破摔了 所以这个节目也只有咱俩上是比较合适 的。 是 的，是 不是啊？ 因为我们俩还坚持健身， 只有我们两个身材一直保持的还正常。 胖子呢他最近就是一直说我准备择一个日子开始减肥了。哎，我说晚上火锅好几点啊他已经进入到这种状态了。昨天我们跟多姐一块聊那个普洱茶，然后多姐呢说哎，普洱呢特别是熟普尤其是在夏季您吃的比较油腻啊， 寡油， 哎，喝那个茶更好。小胖多少钱我 来两吨回哪里洗澡 所以今天呢正好芳华老师来呢，我们也要聊一下跟喝有关系的内容也就是说您平时在健身的时候比如说那肯定出汗比较多呀可能要补水， 对， 但是补水应该喝什么样的水更正确或者说更健康呢可能这个是个问题。 是，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就是您比如在健身的过程中喜欢喝什么样的饮料或者喝白开水也行， 是， 就是您喜欢带点什么。我发现大家带的真是千奇百怪。 当然 你见过带什么？我见过带那个大茶叶桶，大茶叶瓶，巨大个儿，就感觉有两升那个大瓶子。 就因为我健身70%可能都是有氧，就是愿意出汗，出完汗以后一洗完澡，我就觉得这一天就算压力再大或者心情再差，我都觉得是一种释放。然后30%呢，可能就是抻拉和无氧，大概是这样。但是边上的那些，无论是练有氧还是无氧，就那个至少1.25升的那个矿泉水，滴漏那个。那大粗胳膊滴漏那样嘣放那儿，照着喝照着练， 练完就都能喝了吧， 基本上是。 你看， 对，这个是一方面啊，就是基本上在健身房里很难看见说拿着 1.25 升的可乐呀雪碧呀什么这些基本上没有。 是， 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拿着各自的饮水的器具然后一直做摇一摇状看谁都摇一摇， 喝蛋白粉的， 是是，这个是主流。 对基本上就是这些水啊，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选择运动饮料，然后其次就是蛋白粉，可能增肌的那些朋友做无氧训练的就会在运动前或运动后补充蛋白质。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有很多说法，人家说了，健身的时候尽量先不要喝水。如果你要是以减肥健身为主，身体里在燃烧，这个时候如果你吨吨吨一喝，就像是 灭火了 啊，滋一下，你身体是受不了的啊，而且也起不到就是体内燃烧脂肪的作用。你要大概在你健完身大概多长时间之后，哎，喝水，正常补水是正常的。反正有很多的说法， 对， 我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实际上运动中一定要喝水，每隔10到15分钟就要补充，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现在有没有朋友，比如说喜欢户外跑步的，在现在这种天气还喜欢坚持跑的话， 有， 有是吧？ 还我周六我们那咱们邻居，又去爬山去了， 做户外运动， 对呀，一爬就一天呀， 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在户外跑，就不太喜欢在跑步机上跑。就现在这天气，你想咱们即使是6、7点钟跑，有的时候也能达到28、9度甚至30度， 热， 非常热。那这种时候，如果大家选择这种户外运动的话，那就一定要补水。大概运动开始，你比如说你跑步就要带一个水瓶子，每隔10到15分钟就要补，不然的话，你真的跑到2、3公里以后，就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呦，口干舌燥，然后温度特别高，这个体温升高，这些实际上。它并不是说你脂肪在燃烧，反过来如果你不及时的通过补水来降温的话，你核心温度太高，很多朋友就会有一种疲劳的感觉，就会影响到我们耐力的表现，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再持续运动下去了。你特别热特别口干舌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很累很辛苦哈，我想停下来。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及时的通过补水降温的话，可能我们这次运动就没办法持续下去了。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那咱们燃烧的脂肪肯定是少的，啊，所以你想让这个，比如说减脂的效果好，可以运动的时间长，可以这个燃烧更多脂肪的话，就一定要补水。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马拉松跑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实际上每隔一段都会有这种补给站。第一个大概在什么时候呢？大概4公里左右就开始有了。然后基本上每隔几公里2、3公里的时候都会有一站让你去不停的去补水，啊，气温越高的话你可能这个补水的这个站他们设的会更多，啊，所以其实运动中我们先说啊，一定要及时补水，而不是像有些朋友觉得，哎，我今天这个好不容易出那么多汗，我这个是在燃烧脂肪，我是在这个消耗脂肪，我是不是体重运动完了能轻一点？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出的汗大部分是水分，跟那个脂肪关系不是特别大。大家一定要在运动中补水，而且我们运动后体重减轻了多少，也要通过水分给补回来。 对， 好。 那补的种类呢，就是有刚才说的喝清水比较好呢，还是喝这运动饮料，还是什么蛋白粉？刚才咱们说蛋白粉基本上是增肌那类人群才会考虑的啊，很少减脂的人会冲一个蛋白粉这样去喝。运动饮料呢，其实我们推荐有一个标准是90分钟以上的耐力运动可以推荐用运动饮料，就要用了，因为你持续运动时间太长了，我们身体里的糖分已经消耗很多。如果你想超过90分钟以后再持续运动，保持你的这种体能不下降的话，那你就需要通过补充运动饮料里面，因为它有糖分嘛，还有一些少量的电解质，这样让身体的这些无论是电解质了、糖分啊、供能的这些物质得到及时的补充，那你才能持续再运动下去。90分钟以内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清水已经够了，就足够了。当然，有些朋友如果你没有体重方面的困扰，不是减脂的朋友啊，我就单纯喜欢做运动健身，像王威老师、孙涛老师这样的啊，我不减肥，然后我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就挺喜欢这种运动饮料的口感，因为它不是特别甜，大家喝运动饮料的时候觉得有点酸酸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些电解质的味道， 对， 所以我觉得不是特甜，我可以接受运动当中喝的话，其实不减肥的人群就没关系啊，你想喝也可以，但减肥的人群我们就建议90分钟以内，如果您运动结束的话您就不要喝。您要如果真的能运动到90分钟以上，那需要适当的补充这个运动饮料。 这就是咱俩这个强度，俺芳华老师的意思就不要浪费运动饮料了，喝点白开水就得了。 是是是啊，您想现在我一般去健身房得带2身衣服，因为比如说我在那个登山机上一踩大概是要踩50分钟 啊， 所以踩完50分钟真的 就透了， 登山机那一圈啊，就跟蹲步擦过似的，所以那没办法，你就算拿毛巾再擦，那汗还是源源不断的出，那没办法，我只能再换一件衣服，然后我会在跑步机上再慢跑30分钟， 哎呀， 然后又出一身汗，哦，天哪，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健身房它给大家准备两种水，一种水呢就是 绿豆汤 啊，不是不是不是， 别中暑啊，王威老师，天挺热的，别晕在我们这儿。 我是室内的，对，他那是自己冲泡的，就是里头可能放点柠檬啊，放点什么，但仅仅是这些，然后冲的所谓的白开水。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桶装水，你可以喝什么？但是呢，我就想问。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是补充比如说类似于 VC 这样的水更重要呢，还是说所谓运动饮料，因为运动饮料当中都有一点点所谓的盐分，还是补充 电解质， 哎，就这样的东西更重要呢？ 我觉得芳华老师可以，我再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现在出去以后都有一点这个我要补充的意识了，不像过去说我只单纯的就喝白开水，现在好像大家觉得别管是我得补充点电解质或者说补充点糖，因为现在广告很多嘛，它给你很多信息，大家爱运动以后觉得我这方面也得专业，但是其实真正我在那个超市里专门看了，敢写自己是运动饮料的特少，几乎一般的超市没有，我这说的对吧？因为好多基本写的不是电解质饮料，要不什么维生素功能饮料， 对， 但还真没有几个写的我敢叫运动饮料的， 是是是。 所以像那个刚才您跟大家说了很多概念，像我和王伟老师，比如我们俩不够九十分钟，您说那不用补充这个，那我们是不是买点这种什么维生素饮料啊，或者说那个电解质饮料啊，这些是不是也有点好处？ 其实那我们就要看运动当中，咱们说这种长时间的运动啊，超过九十分钟了，咱们身体消耗最主要的是什么东西，咱们就给补回来。其实这个运动饮料它的主要成分也就是三点，第一肯定是水，咱们大量的出汗啊，这水分流失很严重，所以咱们要补。第二就是糖分，因为它是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能量来源。一般呢，通常就是咱们身体里啊储存的糖分在哪里呢？三个地方有。肌糖原、肝糖原和血糖，这里面血液中的糖分非常非常少，哪怕大家听到有糖尿病的人高血糖，它也只有几克而已，血液当中的糖。咱们全身的糖分啊，加在一起就几百克，一斤都不到，三四百克而已。就这个量，如果跟咱们就知道的脂肪相比，那差太多了。大家知道咱们身体脂肪有多少啊？得十几公斤有些是吗？ 对， 啊，小胖不止， 每个人的 得分人分人， 他得有一百，体脂含量50%。 你想想，咱们现在都知道这体脂百分比啊，是吧？是啊，这200斤的人体脂百分比30%，咱别说50了，就基本上这个，比如说女生超过25%-30%的这些，就属于比较偏胖一点的哈。这个男生20-25%的就属于比较偏胖的，那这个体重。你说这个200斤的人里头有多少啊？好几十斤的脂肪。 对， 它是论斤论公斤算的，但糖分很少，糖分连一斤都不到，三四百克呀，咱们的6两到8两的糖分。所以你想，这种长时间耐力运动当中，一定是糖分先用完。啊，它一共持续供能的时间，如果咱们比较高强度的这种持续的耐力运动，也就2小时左右，身体糖分就没了。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咱们说，为什么他那个跑马拉松的时候，他不停的有这些补充的站，让你去补充运动饮料、补充水分呀？就因为其实那么高强度持续的跑步，它会消耗完的。所以中间必须得补运动饮料。然后这个运动饮料，什么叫运动饮料呀？刚才说了，第一关键是补水，第二补糖分。但是这个糖分不是说所有甜的含糖分的饮料都能叫运动饮料，它这个最关键的点就是糖分的含量有一个百分比啊，一定是在6%-8%这个范围里的才能叫运动饮料。所以像刚才孙涛老师说，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饮料都敢叫自己运动饮料啊？你就拿起来那瓶子看一下，它那糖都有100克，含有几克糖，是不是在6%-8%这个范围里？它要满足这条件才行。比如说咱们说可乐有多少呀，可能得有10%+啊，这些肯定不是。所有基本上咱们有平时喝的什么橙汁了、绿茶了、红茶了，基本上都能有10%+的这种糖分，都比较甜的，这些就肯定不行啊。那些功能性饮料呢，比如说咱们平时喝到有一些什么维生素类功能饮料，有一些它不够，它可能5%，所以它这糖分就稍微少了一点。运动饮料一定是糖分在6%-8%这范围里，然后其次第三点就是刚才说的电解质，有钠钾这些离子。所以为什么刚才咱们说口感上会觉得有点咸有点涩那种感觉呢？ 钠离子的口感，就盐嘛， 嗯 啊，这就是咱们出汗流失比较多的电解质，然后再给它补回来。实际上呢，确实咱们运动当中出汗流失这几种电解质比较多，所以咱们放在运动饮料里面去补。可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研究就说了，其实你运动过程当中补不补问题也不是很大，你运动完了以后吃完一顿正餐的饭，因为咱们这饭里头都有这些电解质，盐分含量很高的是吗？ 特别是吃主食， 主食糖高， 对吧？ 就都补回来了。 对， 所以实际上它还是为了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口感。 哦， 那个运动饮料其实它都是通过调配啊，做实验让大家去试，觉得运动当中喝哪个口感是觉得最这个舒服一点。 是不是橘子味的最受欢迎？是不是？ 能喝进去是吗？嗯，然后有些喜欢桃子味的哈、 对， 各种不同的口味 啊、 口感上 色儿也不一样， 嗯， 是吧？ 然后对，所以每个人喜欢味道不一样。 嗯、 还有一点呢，特别关键的就是温度。你特热的话你也喝不进去，运动过程当中、 哦、 是吗？ 凉得凉、 所以它有一个温度。可是是不是越冰越好呢？也不是、 哦、 冰水咱们不推荐在运动过程当中喝。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在运动当中比较适合的温度，我们推荐是在5度到13度左右、 嗯 哦、 大概是个什么温度呀？就常温水， 就是咱们俗称的凉白开。 对了 啊，真的呀， 凉白开 那个就行了。 您看冰箱里咱们 那个还是有点热呀， 有点热是吗？ 我每次都是摆一个那个玻璃的量杯，我们家有一个长的、 嗯嗯， 我都是搁在冷藏的那个里。 嗯， 冷藏不就大概也是这个温 度？ 四 度， 对对， 0到4度。 对对， 一般咱们冷藏室。 对，然后我就把那个水倒出来以后，放到自己的保温杯里，带去健身房、 嗯， 那个喝着就非常舒爽。 因人而异，就我们不推荐直接喝冰水。 它有点 凉了。但是比如说，很多人对很多人有喝冰水的习惯，但咱们大家都知道，外国人他就喝冰水， 哎、 一年四季人家那没有热水， 对， 是吧？就太冷的天也喝冰水，所以他们可能这个胃肠啊。已经适应这种温度的水，那咱们中国人因为咱们有喝热水的习惯呀，而且咱们以前都说什么天越热越要喝 热的 热水、开水，那解渴 容易炸了肺。我妈小时候老这么跟我说，不能喝凉的，容易炸了肺。 你改吃锅条。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种胃啊，可能不一定能接受那么凉的那种水温度的刺激，所以我们一般推荐就5度到13度。如果但是有些朋友他就觉得那个冰水，我常年喝啊都没问题的话，那可以喝。但如果你不习惯喝的话，那我们就不推荐喝。为什么呀？喝完容易肚子疼啊。 对， 很多人你运动过程当中突然肚子疼难受，你运动继续不下去了。嗯， 真的还是因人而异的。 对， 你比如说像我肠胃功能不是特坚强，你比如说我喝那个我西藏的朋友给我西藏那边的砖茶， 嗯， 后来他说那个维子这次我回老家，因为他北京的嘛，但是他在那边工作，然后给你带一个我们那边砖茶， 嗯 啊，你尝尝，哇、嗯哦，我一喝， 你也喝了点外销茶，是过去的， 哎呀，这个带劲呢，我跟你说，哎呀，肚子里永远就是吃多少都觉得跟没吃似的，就这种感觉。后来我就跟小范，哎，我这砖茶不错，劲儿挺大的， 啊、 嗯，感受一下。他说太好了，哥，给我 啊， 给他，我问他怎么样 啊。 没什么感觉， 真的吗？ 所以你看，因人而异。就跟您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吃饭、 哦、 那天，我亲眼目睹，小胖说，因为他不喝酒嘛， 嗯 啊，他也开车， 嗯， 后来他说，那这样吧，我那个你们喝酒，我跟你们干北冰洋。 哦， 啊，真的，连干5个北冰洋， 也挺撑的， 一听一个，咔咔，连干5个， 厉害， 那。人人小时候 胖都是有道理的，是吧？ 有一句话叫没有无缘无故的胖子。 真的 小胖估计现在听着呢， 这要是换我连干5个，我早吃饱了我走了。 对呀、 啊、撑死我了。来来，我们说一个题外话。这儿呢也有听众朋友肖玉瑶问、 嗯、 节目当中关于妇女儿童月的这个搜索的方式，我们在此呢也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啊，是商务委主办的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期间，美味打折挡不住，家和一品的美食 DIY， 还有易聚城精卫文化啊，易聚城精卫文化均有亲子活动，将太无二赠送魔鬼三文鱼头， 嗯， 小长城还有便宜坊赛百味云海肴打折促销活动是很多的。那么这个周末呢，在华润五彩城的慢慢的爱还将进行轻食寿司 DIY 的分享活动，关注妇女儿童消费月官方微信网站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和消息。 你说怎么就没有 男士消费月。 我们要关爱妇女儿童 啊，对 对， 我他们消费确实也就等于咱们消费， 是是 是吧？终端是咱 们，是咱们得陪着他们去嘛。 啊， 当然了，在此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因为今天芳华老师来，我们虽然主讲内容呢是关于您健身前中后，喝什么样的饮料或者饮多少、 哎、 怎么喝， 运动营养方面的问题， 哎，是的，是正常的。同时呢，大家有关于运动啊、健身呐、啊、减肥啊等等这样的话题呢，也可以发信息上来。那发信息的地址呢，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千万不能让我们芳华老师这两个小时休息了啊！ 啊，好的，那咱们先问一个这儿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曹富伦，是曹富伦吗？ 是， 他说我想问一下芳华老师，糖尿病病人运动的时候应该怎么补水，然后再请您捎带手说说怎么运动降血糖。 糖尿病病人其实运动特别关键哈。因为这个跟身体里的脂肪含量是有关系，就是我们专门就是比如说糖尿病的人脂肪太高，专门有一个名词给他叫糖胖啊、以前我还专门去给这个人群去讲过课。 对， 糖尿病不应该都瘦了吗？ 不是，这不那糖胖是就比如说我瞎说的，这可能没有任何依据。人就说糖胖的标准身材，就是大肚子， 哦， 小细腿， 哦哦哦，对对对， 这标准 小屁股、小细腿、 哎、 大肚子。 哎呦，小细腿说，哎呦，你腿真细，嚯、哦，大肚子，标准身材， 就是他四肢的这个脂肪不是特别多，主要集中在这个躯干这个。 蜘蛛型身材。 肚子比较大，这个就还是因为脂肪堆积，最终导致它的这个胰岛素整体的代谢，然后包括我们细胞对这个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的问题，所以运动其实对这类朋友的帮助会特别大。但是呢，当然在饮食方面，大家也知道，本身糖尿病人吃东西就要忌嘛，管住嘴迈开腿嘛，所以呢，在这个补充的过程当中，当然就要注意。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不太建议这些朋友喝运动饮料，因为运动饮料一定是高血糖指数的东西。这糖尿病患者这些朋友一定都理解高血糖指数、低血糖指数这概念了，就是反正高血糖指数一般都不推荐吃。高血糖指数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唯一摄取高血糖指数的一个时刻，就是他低血糖头晕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喝一点运动饮料，或者赶紧的吃一块糖什么的，这种高血糖指数的东西摄入。其他时间，他所有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选择低血糖指数的，这个就对于他控制这个血糖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医生一定给过这些朋友很多很多建议了哈。那所以咱们这个运动饮料呢，高血糖指数的这种饮品肯定不建议他喝，就是不光是运动饮料，所有含糖的饮料，因为这个含糖的饮料里面，它其实最简单了，就是白砂糖。大家看所有那些饮料的成分里头，就白砂糖，特别容易吸收，白糖嘛。是我们这个糖里面，如果按结构来说，它属于双糖，算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糖成分，所以特容易吸收。一吸收的意思就是血糖会升高，所以这种所有含糖的饮料都不建议糖尿病的这些朋友们去饮用。那怎么办呢？就是 怎么办？咱们一会儿再说啊。那个就是糖的，芳华老师已经跟您说了，就不建议您在运动的时候喝了。那到底您能喝点什么？是不是只能喝点白开水了，或者可以带点茶叶呢？咱们下一节哈，广告之后接着跟大家聊。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发过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了。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 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好，时间交给您了。 好的，咱们还是先说说北京的天气。北京呢，现在的降雨算一个小的间歇，夜间呢，随着系统的靠近，雨势还会增强。预计啊，今天夜间的这个雨量还是会达到大到暴雨。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降雨吧，它肯定低洼处的积水比较明显。那么通常情况下，大家呢就不要驾车出行了。假如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况且呢还要减速慢行，以确保交通安全。预计这次降水呢，在明天早晨逐渐的减弱消失。那么河北中南部呢，要晚一些，应该是在明天中午和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逐渐结束。那么呢，河北的这个西北部，那么今天夜间，半夜之后就逐渐的结束了。整体天气过程的话呢，还是以阵雨为主，雨量就整个雨势比较平缓，大部分地方不会出现严重积水。那么作为其他地方呢，咱们先说说这个八号台风今天上午啊，在这个9:10已经在福建的连江黄岐半岛登陆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也就是每秒42米。这个玛利亚呢，也是七月登陆福建最强的台风，未来呢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穿过福建北部，于今天晚上进入江西境内，并减弱为热带低压。明天呢，玛利亚呢，深入内陆，江西西部啊、湖南啊、湖北一带的高温也随之这个衰退，长沙的气温啊也会下降比较明显。到了13号，玛利亚的环流啊基本上消散了，那么副高呢再度发力，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些这个高温天气。那么山东北部和西部、安徽、江苏、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呢，高温范围再度扩张，而且呢，此次高温过程的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闷热感非常明显。在这个上海、长沙、南昌啊、杭州等省会城市都会出现至少5天的连续性高温。11号到12号呢，这个福建中北部、浙江南部、江西、湖南东部和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这主要是受这个玛利亚的影响，局地呢会达到大暴雨。雨量呢在100到240毫米之间。浙江、福建降雨最强的时段呢，应该是在这个今天下午到傍晚前后。而且江西呢，就是江西的强降雨主要在今天这个傍晚以后。根据这个文献资料统计呢，当单日降水量达到70毫米以上时，就有发生即时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所以呢，在这里提示啊，这个一些山区要警惕猛烈的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呢，这个从今天啊，

制作方面的，包括健身方面的，我们的编辑会在直播结束之后呢，把这些 内容汇总， 就是梳理一下，梳理完了以后提纯，然后里头那些愁的，包括图文并茂的方式，会总结发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的公众号当中。 嗯， 同时呢，比如说啊，我们会梳理类似于啊，全北京哪儿撸串最好啊？ 嗯 啊，哪几个涮肉馆最好啊？ 攻略性质， 哎，类似这样的也会有。那比如说我们这两天因为一直在跟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在合作做这个萌预测的这个活动嘛，所以我们的前方的三位主持人记者他们也去了大兴野生动物园进行了探访，然后我们也把他们探访的这些图文并茂的也编辑成了一篇文章， 对， 放到了我们的公号当中，大家可以看看。但是我觉得名字起的略长， 哦， 略长， 应该叫629见证实录，是不是？ 哎呦我去，嗯，这个名字起的叫种地瓜农、大象修脚师和小老虎奶奶， 哦， 人生赢家，了解一下。 这就是我们三个的不同职业在那天的。 种地瓜农应该是小胖是吗？ 虾名。 然后你是给 修脚 的。修脚。 嗯。 但是你不是还打扫人家的那个？ 对，我最累了。 是是是。 我先铲屎，然后刷地。 嗯。 然后把那些那个他的粪便什么都清干净了。嗯，然后把那个东西都给弄到车上推出去， 啊， 然后再给人家， 嗯， 那个修脚， 修脚， 然后去那个死皮， 那，嗯， 专业的，啊，是吧？ 对对对， 还能打段架子鼓，最后问一下大象，大哥看眼手牌， 行，您那叫拍背啊。然后小老虎奶奶那肯定就是毛毛抱， 对对对， 啊， 抱你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推荐文章，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 嗯， 然后我今天看了我们这推送文章，我觉得啊，哎，还不错， 嗯， 因为那儿真的是适合一家子人去， 哎， 而且光能够全家人一块儿进行的项目就几十种， 嗯， 而且那儿也是北京挂牌的，就是类似于孩子们学习知识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有专人给你讲， 还有儿童剧呢， 哦，还有儿童剧， 可以看儿童剧， 哦， 我还看了儿童剧呢。 哎呀，我看出来了，这三波里头你最累呗。 对，我这太辛苦了，真的那天，啊，咱们让那个芳华老师把上一节遗留那些问题再给人家说两句。 好的， 就是，糖尿病人适合喝什么样的水， 嗯， 然后怎么降糖运动。 嗯 嗯 嗯， 嗯，刚才咱们说到水的话，我们一般就不建议喝含糖饮料了，其实那就只有白开水、矿泉水这些了。然后运动呢是这样，那刚才咱们也说，因为长时间运动消耗很多，那糖尿病的朋友呢，运动之前一定要提前去补充，大概一到两小时要有进食过，要吃过东西。如果您在运动前比如说已经几个小时没吃东西，我们就非常不建议这些朋友开始运动， 啊， 对，因为糖尿病的朋友是什么问题呢，他虽然是血糖高，刚才咱们提到过咱们身体当中储存糖分的地方有三个，血糖，血液当中糖分，肝脏里面肝糖原，肌肉里面肌糖原。糖尿病的朋友是只有血糖高，他的肝糖原和肌糖原的储存能力都很低， 嗯嗯， 他就是问题就是血液当中的糖分没办法储存在肝脏和肌肉，合成糖原存起来了。所以如果之前没有很好的去补充，已经挺长时间没吃过东西了，那这些朋友其实他们到点儿没按时吃饭的话，都容易一下子特快低血糖， 嗯， 那如果这种时间你再让他去做运动，那就危险了啊！所以一般我们说要求运动之前一到两小时都有吃过东西，当然就是刚才说的低血糖指数那些， 嗯， 要有进食过再去做运动。我以前真的有见过那些不吃东西就去锻炼，然后脸特白，低血糖还拼命出汗流汗那些，就真的要晕倒的那种情况， 太危险了 啊，非常危险，哦，那您想如果这个在跑步机上或者在做有氧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低血糖头晕摔下来这些，那真的就挺危险的哈， 嗯， 所以不推荐糖尿病的朋友这样做，所以一定提前有补充过。那补充吃的这些东西刚才说了，就低血糖指数您平时正餐怎么吃就怎么吃， 哦， 就一定是吃过饭以后隔一到两小时，这些食物也有一部分消化了，没有那么饱腹感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去开始做运动， 嗯， 然后运动中呢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喝水了，少量多次的去补水，不建议喝含糖饮料。然后呢还有另外就是运动时间的问题， 嗯， 那因为你身体里储存的糖分少，如果运动持续时间很长的话可能就比较危险，所以一般糖尿病的朋友我们就建议 运动时间别超过一个小时，一小时以内，然后你比如说三四十分钟的有氧，然后再活动做一些抗阻力训练，这些都可以。有氧和抗阻力训练对于控制血糖都非常有帮助，但只是不建议做时间长的。那可是我们又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就不建议您一次或者一天当中它持续运动时间特别长，但是您要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 嗯， 比如说一周的这七天您七天都能练那最好了。 嗯， 每天可能三四十分钟看起来这个量没有很大，可是这个如果长期持久有这种运动习惯的话，其实对于控制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哦，哎，那个方华老师，我再多问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自己买过那个运动饮料，我还研究过它那个配料表。 嗯， 人家不是一种糖，好多种糖。 嗯， 人里头有低聚糖。 嗯， 那个不是升糖指数挺低的吗？ 嗯， 缓慢功能，那糖尿病病人是不是我全喝这种糖的饮料也可以吧？ 其实现在含低聚糖的饮料没有很多了，没有以前那么多。 嗯， 就其实低聚糖确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会比较流行。 对， 它其实是一种什么东西啊？就是本身我们刚才说白糖是属于双糖， 嗯， 双糖就是两个单糖结合而成的，相对来说它的结构也比较简单。我们另外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叫单糖， 对， 单糖、双糖、多糖这样。 嗯， 单糖是什么呢？单糖是只有一个糖，一个这个葡萄糖的结构，它就是最常见的东西，就是葡萄糖。 嗯， 咱们在超市里面都会买到那种葡萄糖粉。 嗯， 这就是最简单的糖了。所有咱们吃完含碳水化合物、含糖的食物、饮料， 嗯， 最终都要消化成葡萄糖，吸收到血糖里面去，被人体吸收跟利用。 嗯， 双糖就是两个，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低聚糖是什么呢？它含的这个糖是3到8个。 嗯， 它其实为什么相对来说吸收没那么快？对，就是你个数越多，它需要越多越长的时间去把它分解消化。 嗯， 那为什么越到多糖的时候，它这个消化分解的这种时间就会越来越长呢？因为它超过10个以上的单糖，你再去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一个，当然是需要时间的啊。可是呢，其实这些东西现在啊，因为咱们这个低聚糖一般都是化学合成出来的东西， 哦， 的现在这种运动饮料里面加的也不是特别多啊。 嗯， 以前有一些饮料里面会有，还有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咱们现在这种加工的工艺啊，因为都是比较简单，它里面即使是多糖，咱们说的吃的大米饭啦、馒头啊这些，它的消化速度也非常快。 嗯， 其实它影响消化速度的这个血糖吸收的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你要有其他更复杂的东西。碳水化合物其实即使是多糖它还是简单，什么东西的结构复杂呀？脂肪、 哦、 蛋白质，这个就复杂一些。 嗯， 所以消化脂肪和蛋白质需要的时间更长。就咱们如果光吃碳水，你发现饿得特别快 啊。对， 你吃点肉吃点油的东西，哎，这饱腹感这可以坚持好几个小时了。 嗯， 你要吃特油腻呢，你有时候可能到晚饭不吃都行，中午吃油腻 当时就顶住了。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靠什么呀？蛋白质和脂肪消化时间长。 嗯， 碳水呢其实现在都很简单。 嗯， 你看咱们现在直接把这个精加工的大米啊、白面啊这些，其实都是叫细粮嘛。 嗯， 他们的血糖指数都挺高的啊。 嗯， 当然也看做的过程，所以其实要吃这种含纤维素的东西，血糖指数含刚才说脂肪了、蛋白质，还有就是含纤维素的东西，消化就慢，血糖升高没那么快。所以其实哪怕是低聚糖啊，它可能跟单糖、双糖比稍微慢一点，但其实吸收也挺快的。 哦， 嗯，因为它都是糖，碳水化合物它就是消化快。 嗯， 对， 嗯。 真的人体的结构啊，然后天哪，真是特别复杂。 对， 就是我一个好朋友说，他们小区里头有一个人，就是、 哦、 你女同志，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是半夜了，然后开车哦要去医院，然后后来正好赶上我公安人员夜查。 嗯， 追一吹160。 哦， 但是后来说了，那你160这很严重了，对吧？ 嗯， 但是后来就是他们小区那人说，我真没喝酒。 哦， 说你没喝酒，你看你这个状态晕晕乎乎的，不行，那肯定是有问题，你就说谎。 嗯嗯。 然后后来 就血检呗。 哦，一样160。 这啊，抽血也不行。 160，吹160，抽血那肯定也是这样。后来他就死咬说，我真的没喝酒。那我公安人员说，那行吧。 嗯。 看你一宿，对吧？比如说过了一晚上10个小时， 嗯， 到早上起来了，你如果自动从160 降到80了。 哦， 那你肯定是酒后啊。 对， 早上起来又测了一下，160。 啊啊，表坏了是吗？还是怎么着？ 对，后来人家公安人员还是很负责的，就专门为这个问题去医院找专家去询问了一下。 哦， 后来人家专家就说呢，说人体是很结构是很复杂的，说他这个确实是一种病。 嗯， 说这种病呢，就是专门就类似于比如说我得了肾的病了， 嗯， 要定期的进行 透析， 哎，透析是一个道理。 嗯， 说他的身体当中 定期解酒， 就不就类似于比如说他吃了容易发酵的东西 啊，哦，吃大米。 类似这样的，在身体里头就开始发酵， 合酵就合成酒了，自己就给， 对对对。但是呢，他自己不能够排泄，所以没办法，只能去医院通过医疗的手段把这些东西让他排出去，要不然他永远在家晕晕乎乎的。 那他就告别驾照了吧？ 所以呀， 吃饭就酒驾。 但是那不是说，但是人家也确实没喝呀，对不对？ 好，咱那个进一条广告啊，我看见大家有好多问题了，回来以后让芳华老师集中给大家解答一下。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哎，咱们抓紧时间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啊。这儿一位孙郎啊，他说我每天增肌训练很刻苦，基本上可以保证每天1个小时的无氧运动，各种力量运动，肌肉就是没有明显增大，是不是我吃的不太好？ 吃蛋白粉， 吃煮鸡蛋。 其实确实是跟这个摄入有关系。 嗯， 因为就像他说的，他想增肌就一定是有高强度的这种抗阻力训练。 对， 然后其实呢就是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就消耗了大量的热量，可能已经有500-600千卡的这个热量了。 嗯， 然后再加上你肌肉增长，你也要给他额外的热量，你没有给他额外热量，他凭什么长出来呀？多余的这个新的合成这个肌纤维。 嗯，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可能每天啊大约需要1000千卡的热量。 嗯， 就你想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那种增长，那每天增加1000千卡热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咱们一般女生哈，大概一天需要差不多2000千卡的热量，男生可能3000左右吧。 嗯， 所以就代表1/3，那你就是要多吃一餐饭。 哦， 啊，假设咱们一日三餐嘛，然后平均可能早餐吃不了那么多， 嗯， 就正餐中午晚上可能差不多每顿有1000千卡的热量，那你就得多吃这样一顿饭出来。 嗯， 不然的话你说只是靠比如说我加点餐喝点蛋白粉可能不一定够。 嗯， 所以就是要像刚才二位老师说的，可能看到那些增肌人吃好多的鸡蛋清喝蛋白粉，然后呢你看啊，大家的这种概念就是一定是加了大量的蛋白质。 嗯， 那蛋白质确实在合成肌肉过程当中是需要的，但是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碳水， 哦， 碳水化合物。就你看大家一说增肌马上想到你要多吃 鸡蛋清，他们都说不吃碳水，这时候过去那个健身房都是那个白水煮鸡胸， 嗯， 是吧，然后 牛肉 鸡蛋清， 对， 牛肉就这三样，不让吃面那个米面什么的。 嗯，是因为我以前讲课的时候我也问大家，我说你们觉得增肌哪种东西最重要呀？99%的人都说蛋白质，可是有问题，这个不能叫错，但是大家观念上要转变。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遇到同样的问题，跟这个听众同样的问题，觉得自己长得不明显啊，增肌效果不好，你蛋白质吃得够是吗？你练的强度也够，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呀？实际上我们忽略了碳水化合物的作用。刚才说咱们需要这1000千卡的热量，实际上大部分这个热量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碳水。你拿蛋白质去供能提供热量就太浪费了， 嗯， 而且这个效率也没有碳水化合物高。你让咱们说这个 个做运动过程当中，你消耗了500千卡的热量，500-600啊，这热量靠谁呀？无氧运动、抗阻力训练，最主要消耗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是糖呀。 嗯， 脂肪也没那么多，脂肪大家知道，想消耗它、代谢它，得要有氧运动才行。那咱们这种抗阻力训练，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碳水化合物才行。另外就是增肌需要热量，其实也是需要碳水，所以大家别光是鸡蛋、牛肉。什么蛋白粉这些，多来点碳水化合物、糖的东西，面包、馒头、米饭这些也得跟上。 嗯，哦，嗯，那方华老师大概是个什么比例呢？就是这您说多出来的这1000卡， 50%-60%是碳水 啊、 哦，就一定要这么多啊，一半以上来自于碳水，可不是大家想的这里面我大部分来自于蛋白质，我加那么一点点碳水是不行的、嗯、碳水化合物在咱们整个饮食当中它就是要占到55%左右，它是最关键的，所以额外增加出来这些也一样，50%-60%一定是要靠碳水的啊、 哦、 甚至更多都没关系、 嗯、 蛋白质没有大家想象的需要量那么大。 嗯嗯嗯，哦，所以这位朋友多吃点大米饭馒头是不是、 不是也得配合吃点牛肉啊、鸡胸啊、这也有，就包括你看上次跟方华老师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就说长跑的人 啊、 长跑的人，就比如说跑半马或者全马的人、 嗯、 在比赛之前那天 嗯 就得吃这些， 吃馒头 啊，储备因为碳水啊、嗯、 他们跟我说的都不是一天，是一周 啊，对，大概这个时间就一直得吃， 对对对， 一直得吃， 他们说要储备一个糖原的池子在那一周当中、 嗯、 是的 是的是的、 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啊， 嗯， 当然了这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看了我们在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推出来的我们的三位主持人和记者去大型野生动物园啊，我们发的这个文章， 嗯 啊，比如说像秘密都说了，哇，给大象修脚那太可怕了， 真的 真的吗？ 而且不光可怕，他还记仇，就是你不要妄图，你那个我稍微可能弄一点弄他不舒服了以后也没事儿、 嗯、 下次他再见我也认不出来。 嗯， 饲养员说他终生都会记着你， 哇、哦、 而且他只要有一个机会他就会报复你。 哇、哦、 所以我当时真的如坐针毡，生怕哪点给人错的不高兴，人家那鼻子就在我脑袋上呢，啪一下我觉得你们就见不着了。 是是是。包括我们的牛岩君应该是。他说刚刚没听广播，现在刚开开，适合带小孩去的是哪儿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公号里推出那篇文章，就是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真的是很适合带孩子去。 嗯，对，你像我刚才说的，反正我走那条线啊，我觉得孩子玩都挺好，起码他有一个那个儿童剧在里头， 嗯， 小朋友肯定喜欢看，而且是包含在门票里，你不用单花钱、 啊、 那个你要单去那个什么中国是叫木偶剧院， 是 80一张， 嚯、 哦、然后里头还有好多投喂的项目都挺好、 哦、 啊，好，咱们稍事休息哈，再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 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

葡萄糖，刚才说超市有卖那葡萄糖粉， 嗯， 按6%到8%的这个比例，什么意思呢？100克水里6克到8克的糖， 嗯， 大约就是这个浓度了。那您就比如说，您算，您拿一个1000毫升的瓶子， 哦， 里边就放60到80克， 哦， 这样就是6%到8%嘛， 嗯， 就当然跟咱们这个买的这个相比，可能口感上没那么好，因为 没有橘子味儿和桃子味儿。 对，刚才咱们说了，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哈， 对， 那可能那个葡萄糖的那个水，大家如果喝过的话。淡淡的一点点甜味儿， 嗯， 葡萄糖在所有糖里面它不是最甜的，刚才咱们说葡萄糖算单糖最简单的，单糖里面还有一种叫果糖， 嗯， 果糖就是水果里面它最主要的成分，所以大家吃水果那甜味儿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果糖， 嗯， 葡萄糖其实它甜味儿比较淡，所以可能咱们用葡萄糖冲完那水，大家会觉得微微有一点甜味儿，但是没有特别明显，所以口感上可能不会像我们喝那个运动饮料的那种 那么好喝， 觉得对，那么好喝。所以你说 DIY 它从功能上能不能满足，可能能够满足，然后您再稍微加一点点盐吧，因为比如说有电解质嘛，钠离子哈，少加点，所以那个就不如人家配出来的，毕竟人家搞那么多年研究是吧， 嗯， 专门选择了大众比较喜欢的这些口味什么的， 嗯， 所以功能上能满足，但是味道上我觉得不见得所有朋友都能喜欢自己做的， 嗯， 因为毕竟可能相对来说味道口感上比较淡嘛， 对，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嗯，又甜又咸的，你掌握不好这个味儿啊 对， 喝一口容易吐了是不是 好吧然后也有，就是我身边，就包括涛子也认识，身边的朋友就是，他说，因为他本身已经很瘦了啊， 嗯， 但是他说，我为了让自己的体脂， 嗯， 能降到10%以下， 嗯， 然后现在就少油少盐， 对， 嗯， 比如说我们一块儿要吃火锅的时候， 嗯， 专门跟服务员说拿一碗白水 涮， 啊，火锅里掏出来在这里涮， 对 啊，然后再吃， 嗯， 少油少盐。 据说家里给他包饺子得专门包一种无盐馅儿的，馅儿里都不让放盐。 哎，真的少油少盐，体脂真的就会下降吗？ 油是一定的，少盐其实是为了脱水，就是咱们水肿的问题。 哦，明白了。 其实咱们食物当中，其实咱们吃饭这口味还是重啊， 嗯， 就是，还是比较喜欢油啊盐比较多的，所以就很难。一个是降体脂，另外一个就是降水分。 嗯， 你比如说咱们吃的口味特别重的、特咸的一餐，第二天一称，嚯，1-2公斤重了， 嗯。 其实是不是你吃了那么多东西呢？可能没那么多。 嗯， 反而是因为盐、钠离子它特吸水， 嗯， 你喝了好多水都没排出去，所以第二天咱们其实那体重重了，是大部分因为水肿的原因。 吃咸了， 水肿的原 因。哦， 其实真的就包括食材里面，可能这些电解质的含量成分也不一样。 嗯， 就很多朋友啊，其实在国外控制体重特别容易。因为国外的东西咱们吃的就不管是咱们加工好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你买来面包可能吃起来那个电解质含量里面成分也不一样，就在国外控体重特容易，一回国好吃一顿两顿马上长好几公斤， 嗯， 一下体重蹭蹭就上来了。 对， 你说你那么快就长那么多脂肪吗？不是，水， 嗯， 水肿的问题。 哦， 还是盐分太多了，嗯，是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它少油少盐它能不能少提降体脂，它少油那个部分肯定是可以的。 嗯， 所以盐分主要是为了，这个 脱水， 喝水。 嗯， 也是。每次吃完火锅， 嗯， 哇，那叫水哟， 嗯， 就更别说麻辣香锅了。哎呀，那叫水哟。 嗯， 对呀， 啊，人家这有用， 嗯， 啊，所以可以这样，是吧？那咱们再看看大家的问题哈。这儿一位朋友叫，他就叫水，他说：“芳华老师好，请问一下。”减脂做什么运动最好最有效？ 嗯，最有效其实还是要做这种有氧运动，然后持续时间大概要到30分钟左右吧，20-30分钟以上。 嗯， 而且呢一定要就是长期坚持，就是大家要就是认清一个现实啊，就是减脂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也没有什么方法说最快速，你听到那些什么快速燃脂、快速怎么样的那些， 嗯， 其实一定不是特科学啊，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一定是一个缓慢持续的过程。我们看到很多胖子真的可以瘦下来，他一定是坚持运动了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然后才达到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理想的一个体脂和身材。所以你说什么快速有效的，我觉得没有，其实就是特别笨的一个办法。 对， 哎，你就需要长时间的有氧，然后一直坚持下去， 变成生活习惯，慢慢的就能控制下来。 对，而且这个习惯其实是一个正向的，而且带有正能量的习惯。而且真心话，这个可比整容来得快。 好， 就是这个一旦你瘦下来，你完全是两个人。就比如你说，好了，我饿着自己。饿着倒是也能瘦， 气色不好， 对，那种瘦太不健康的瘦了，它跟运动下来的瘦不一样。 对， 运动下来瘦，比如说它的皮肤是很紧致的， 是， 而且是光滑，然后啊，它是， 你在健身房不光健身吧，是不是还没事摸摸别的队友？ 摸不着。我们那边健身的那些男同志没说吗，走路大腿根都不粘在一块儿、 啊、真的呀， 全都是 撇着走，撇着走。 对，因为实在是太粗了那腿。 好、 哦、啊、哦、你敢，我哪敢摸呀， 对，容易被揍。 是是是， 所以像王威说的，我觉得，而且您还得考虑一个经济的问题，健身卡就是最贵的健身卡，咱在北京特好的那种，你想想和整容比起来，小巫见大巫了吧？ 便宜多了， 对吧？ 你想，我们俩共同都认识那个熊丽她老公，我们都看过她身份证，就是她老公跟我一边大， 对， 十年前那身份证 就跟小胖似的， 啊，是一胖子 啊、 嗯，所以她现在。 出去以后就让开证明，证明你是你。 那个时候他200斤，现在他120斤。 对， 一下瘦下来，相当于瘦下一女孩。 对， 然后啊、嗯，那现在瘦的哟，所以他现在就少油少盐 啊、 嗯。然后我们一块儿出去的时候，永远得说哥，你看，每次过安检的人 啊， 人都且看我、 啊。对，怎么证明你是你？这明显不是你。 两个人，真的是两个人。 啊哦、但是气色确实好， 确实好、 啊、所以想减肥的朋友还是应该运动啊，少吃，这永远是不二法门。 嗯， 这儿难受的李小胖他又问，他说方华老师这名儿起的， 小胖很多， 对、哎、 这个确定不是下名吗？ 不是， 应该不是，那是难受的 下名，姓宋， 难受的夏小胖。来来来， 他说我那个每天做200个开合跳，做了2周，减了5斤了，但是脚踝位置开始疼了，是不是我动作不正确呀、啊？ 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跟动作正不正确，我估计大部分人因为做开合跳嘛，不是特别难的动作啊、 嗯。 我觉得应该不是动作问题，反而是因为减肥的人嘛，相对来说有可能体重比较大。 哦、 那你做这些跳跃的训练，一定是对下肢、踝关节、膝关节有冲击的。所以我们以前听过说，胖子减肥的时候，首先刚开始就别选择跑步。有很多人跑着跑着脚踝啊膝盖就出问题了，可能你选择蹬自行车啊，或者那椭圆仪啊，然后游泳啊，然后把体重慢慢瘦下来一点，然后等我们这个肌肉力量慢慢的也增长上去，能够帮我们去固定好稳定好我们的关节，我们再去选择那些冲击性比较高的，因为毕竟这种高冲击的训练它对我们关节是有损伤有压力的，有这种风险。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是不是因为刚开始做运动本身肌肉力量不够，您就选择这种跳跃的训练，那一定是容易对关节造成一些影响，不一定是受伤吧，有可能就是一些磨损啦，或者一些微细的这种损伤。 好，先缓一缓，反正任何的教练都得跟您说，一旦您出现不舒服，千万别硬撑。 对， 这时候不是表现意志品质的时候，可能是方法不得当哈。 对对对，选择一些低冲击的。实际上刚开始，我觉得你别想那强度那么大。我觉得刚开始，你比如说他说一天200个吧，那咱 20个， 哎呀， 是20个吧？我刚才说的 200个应该是 啊，真的吗？ 他真说是200个， 真的呀？ 他要一天才20个。那腿且坏不了呢，我觉得，200个， 对，那个，我觉得不如你就原地的这个踏步啊，高抬腿这些慢一点，把动作放慢，就别双脚同时离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高冲击、低冲击这个概念，就是双脚只要同时离了地了，比如跑步，这叫高冲击，是吧？你变成原地踏步走，你坚持个5分钟、10分钟的，一样有效。 对。 就咱们别追求那个强度或者难度特别高。刚才咱们就说呢，减肥嘛，就是一笨办法，坚持，时间长了它就有效。 是，所以我们包括孙涛啊，我呀，我们永远认为，其实所谓减肥或者健身，就是为了下一顿能更好的吃。 哎，真的是。 这样的话，在大快朵颐的时候，自己没有所谓的负罪感。 哦， 对， 会想明天我再使劲练一下，这些又都消耗掉了。 是是是。 而且我跟你说，我就是一直坚持健身，还有一个问题能避免掉，就是好多人一到了，比如 30岁以后都会出现睡眠问题。 哦，失眠。 对吧？但我发现在健身房的好多人这个问题相对少。 是。 对吧？他的如果每天练得特别累，回去以后对于睡觉有很大的好处。 是的是的。 是吧？所以这个一举多得。 对，但是也分节目。 啊。 你比如说人家小智就说了。 嗯。 说节目组的主持人和编辑们你们好。我的微博名呢是我是小吃货哼哼。 嗯 啊，因为以前经常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现在已经听成了个胖子， 哎， 所以然后就转阵健身房锻炼去了， 哦， 弄得我好长时间不敢听这节目。 哎呀，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付，您这也算工伤是吧？算我们给您造成的， 算他自费工伤。 哎呀，不容易啊，您这得坚持啊。咱们进一条广告，接着回答大家的问题。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我们接着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这儿薇薇安娜她说，老师，我现在是一天有氧一天无氧，一天有氧一天无氧，这样坚持2个月了，每周基本都是6天在运动，我这样对于减脂肪有效果吗？这样对吗？ 嗯，这个训练方案是没问题的。 嗯， 然后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自己这个有没有称过体重啊，或者体脂做这些评估，我觉得2个月应该会有改变。 嗯 啊，如果真的是这个变化不是特别明显的话，可能这位朋友就要看一下是不是饮食方面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因为你想一周运动6天，一天有氧一天无氧，我觉得这个训练的， 挺厉害的， 无论是对从这个强度啦或者是量上啊，我觉得都是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嗯，米娅说，各位好，老师好，我1米65，运动半年啊， BMI 从28降到20，哎，还不错哟。 有， 哎，他说胳膊腿全瘦了， 嗯， 后背的肉也紧实了，但是体重一直没有变，还是55公斤，大概就在这上下浮动，腹部也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 嗯， 哎，请问那我应该做什么样的腹部训练能够增长一下我这个维度呢？ 好多人都希望只减减肚子就行了，是不是？ 局部的，这个很难， 是吧？ 对，局部减脂基本上不是很难，是 不 可 能 啊。这位朋友应该是他可能是掉到55就不怎么减了， 是的， 瓶颈期 啊， 是不是？ 对，所以还是就没办法了，就是要么你增加强度，要么你减少摄入量。就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另外那位朋友，那你吃饭就严格控制， 嗯， 油盐是吧，尽量去减少。 嗯，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咱们相比来说啊，吃饭的控制和运动的增加来说，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吃饭去控制饮食会影响更大， 嗯， 变化会更快。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他真的是常年啊，就是属于王伟老师说那种吃饭要一碗水，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以前啊打健美比赛的这些人，而且他是香港人，就是香港人，因为他们吃饭也比较注意， 嗯， 就常年真的我跟他在外面吃饭都是用水涮过。他其实他不是说他有什么目标，而是他因为常年不吃油盐这些，就吃的比较含量比较低，这些人他吃不了太油的东西， 哦， 吃完他特敏感，他要拉肚子， 吃也反应啊， 对，吃了有反应。所以他习惯了那种比较清淡的口味了，所以他就这样涮涮。然后他其实后面啊，因为以前打健美比赛，现在我认识他可能10多年吧，后面已经有10年没比赛，但人家体脂一直控制得很好。 嗯， 一个女性控制在20%以下啊， 那挺难的， 相当好是吗？ 嗯， 他其实运动量现在真的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没有那种大强度的抗阻力训练或者做很多很多有氧，嗯，那这个为什么能控制这么好？就是饮食。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真的你遇到一些瓶颈了，我觉得真的就好像到了55了，或者到什么体重，或者到哪个体脂百分比它就不下了，我觉得再把饮食这块好好的去管理一下。 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您说的他的运动量没有达到那个需求。 嗯， 就你比如说我在健身房，因为健身房不是好多教练嘛， 嗯， 教练还有很多 的姑娘也有，小伙子也有， 嗯， 但是小伙子一般都是大胖子， 嗯， 姑娘呢，反正身材有好有不好的啊， 啊， 然后人有好的可能就是希望更好， 嗯， 啊，有不好的就希望能够把什么蝴蝶袖啊什么的练下去， 嗯， 但是大家的结果都是一样， 嗯， 教练比如说跟他说了，好了，你现在比如说拖着那个重心球，然后做左右这个不是练腰腹吗， 嗯，练腹啊， 啊，一般比如说好了，练五组。然后我给你数着数，中间的时候大概可以歇五秒。 嗯， 每每到第三组的时候，基本上啊，带的这些学生都会统一说：“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受不了了。”基本上都是这样。 嗯嗯， 对。所以我倒觉得有一个教练可以正规的带着你练，同时实际上是监督你。 对，一个是监督，二还能避免好多你因为长期动作不正确带来的伤病，对吧？你也能练的时间更长。 包括一般在练完了之后，就是这些教练都会 给你揉揉， 做全身的这种放松啊等等， 啊， 我觉得挺好的。 对， 真的是挺好， 就更专业了，让你。 是的， 嗯， 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跟足球有关系的。 好，哦， 而且要提到这个地方，可能未来我们的方华老师也会去。 好，真的呀。 啊， 好 啊， 好的。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世界杯萌预测。今天咱们继续有请长颈鹿帅帅，帅帅。 昨天是多杰演帅帅 是吗？ 哎， 他长得像羊驼，其实。 没事没事，今天我来。大家好，啊，我是长颈鹿帅帅。 好，哦，所以你叫长颈鹿，那你的这个长颈鹿一般能长多高呀？都？ 哎呦，我实话跟你说啊， 啊， 你知道长颈鹿刚生下来多高吗？ 刚生下来 就 比姚明高吧？ 还没那么高 啊？真的吗？ 刚生出来基本上都1.7米左右。 哦， 刚生出来， 哎，真的 啊？所以啊。雄性个体，这成年的 啊， 4.8到5.5米吧。 哎呀呵， 哎，重900公斤。 嗯， 雌性个体一般要小一点。 嗯， 由于身高，我们通常大部分时间，反正站着睡， 哦， 躺也起不来了， 脖子太长，拿一吊车是吧？哎呀，不愧是世界上最高的陆生动物。那今天你预测一下吧，今儿这球也。特别的重要， 是的， 克罗地亚对英格兰， 克罗地亚对英格兰， 你选谁？ 那，英格兰。 哎，你身上都是点儿，你跟克罗地亚那个国旗像啊，你怎么不选克罗地亚呀？ 嗯，克罗地亚就是他们现在卖那个队员的那个队服啊， 啊， 就是那个小格子，然后红白红白的那个嘛， 嗯嗯，格子军团嘛。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他们因为这次成绩踢得特别好， 哦， 就是街上。卖这运动服的那店，哇，哦，生意特别好。 嗯， 然后人家都说了，比如说啊，踢的这些球，比如说啊，孙涛在这次的那个决赛当中，那个点球罚进了，哇，哦，孙涛这件球衣，哇，哦， 脱销了， 脱销。 哦， 啊，比如说那个王维在这次比赛的乌龙球，完了。没人买，就类似是 这样，也可能是跟咱俩的颜值有一定关系。 哎，是是是，但是说心里话，咱简单的说一下，嗯，克罗地亚跟英格兰，克罗地亚作为东南欧的一个国家，很美，嗯， 哎， 这个国家很美。当然，未来方华老师有可能去的 啊，真的呀？ 对对对。然后，哎呀，人家在9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世界第三了。 哦，说这么热闹，但是你还是选。 哦，我还是选英格兰。据说他们球队内部现在有点乱。 哦啊，这反正两个队实力都很强。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可以打开吃喝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萌预测”啊，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预测结果到底好不好啊，对不对？现在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姓名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游览的套票，全家人一起去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呢，暑期会推出不同的游览的线路，针对喜爱动物和自然的听众呢，开设了多处科普互动展示，您可以选择不同的区域，和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感悟自然的魅力。 嗯， 我跟你说，那个我那天连线的时候跟你们说了，就是。 嗯， 长颈鹿， 嗯， 特别有性格，而且长颈鹿不光那个脖子长， 嗯， 舌头也贼长。 那当然了，它就靠那卷叶子吃。 对，舌头也特别长，而且有洁癖。 嗯， 喂完你的，你再喂别人不吃。 嗯，哦， 就是这个，只要这柳条你沾过了， 嗯， 你拿给另一个不吃，然后你还不能逗它，就是你说想看看人家舌头多长，不是你老往后吞，你就哎哎，到第三次走了。 怎么叫都不回来，可有性格 了。耶耶耶耶耶，好了，大家就发关键词萌预测这三个字，来看看我们的帅帅今天啊他去找的那个队的视频。 哎啊，咱们来看看这个，这儿图图他说，我想问一下芳华老师，现在有好多那个代餐是吧，有那个代餐棒代餐粉， 嗯， 说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原理，可不可靠，好不好吃， 嗯好不好吃，嗯， 各家口味不同， 对，看每个人，我觉得就是对这种食物的这个怎么说呢，认识程度吧， 嗯， 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像我刚才说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常年吃这种比较清淡的食物，然后他可能觉得这种代餐很方便， 嗯， 就比如说你工作特别繁忙的时间，可能我觉得我有这些营养物质，有这些能量，就可以满足我身体的需求，那这类朋友他可能是可以吃这些代餐的东西， 嗯， 而且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难吃， 哦， 啊，那可是对其他人来说哈，王伟老师说，刚才我们有很大一批人运动是为了什么呀，运动是为了更好的享受下一餐是吧，我其实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不光是饱了，它这个功能上达到身体需求，我觉得吃的这个过程也很重要， 嗯， 很多人很享受这种吃的过程， 对， 哎，这味道怎么样，口感怎么样，那可能对这些人来说吃这些代餐我就觉得哎呦特别难吃， 嗯， 我就吃不了。那你比如说这些健身有些减肥的人常年就是鸡胸肉， 嗯， 西兰花拿水煮一下，一点点大料去一下腥就可以吃是吗， 真的要吐了， 啊， 我曾经吃过一周， 对对对， 我真的实在生无可恋了，感觉都要， 是对我来说也是，你还能坚持一周呢， 嗯， 我一天就不行了，第二天再让我吃这个我都吃不下去，有人给你做你都不想吃，哎呦我真的觉得不行呀，这个确实它我觉得不光是说你想从这个营养物质角度来说，哎，蔬菜也有是吗，肉也有，你再来点碳水粗粮，来点玉米，来红薯什么这些， 嗯， 你按你身体需求来说它是有了，那这个但是你不享受这个吃的过程， 对，感觉是维持生存， 对 吧， 对 对对， 到了代餐这个部分更是， 嗯， 它连食物都不是，它是化学合成出来的一东西，对吗， 嗯， 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我觉得我们真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嗯， 我觉得这其实吃东西真的是享受生活，享受这个过程嘛，对吧， 嗯， 我觉得我们健身或者做运动不是为了不吃， 嗯， 啊，好，什么东西都不吃了，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为了更好的吃，当然高热量的很多东西我们不是说我觉得绝对不吃，限制它的频率，限制它的量就可以了， 嗯 嗯，所以代餐我觉得就是一般大部分人群我觉得可以 坚持不了， 对，坚持不了，真的 我曾经吃过一回他们出的那个什么代餐棒， 嗯， 第一口就顶住了，还是一个巧克力味儿， 嗯， 齁甜齁甜的， 哎呀， 然后剩下的好多就是没啥太多的味道， 嗯， 而且咽起来也特别难受， 嗯， 所以真的如果能坚持吃代餐的人，我觉得可能干什么事儿都能成，真的能干大事儿。 你是说虐自己虐的都好着呢？ 对呀， 啊， 而且还能坚持吃，实在是太难受了哈。 金龙朋友啊，不要再刷屏了，看到你的信息了。 嗯， 别着急啊， 嗯， 一会儿在下界第一个就说你的 啊 啊， 好啊，咱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也都看到了，我们争取在下一节都给大家回答了哈，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发上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了。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还是基本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是的，是的，是的， 也不用特别贵的买那些运动饮料，如果您运动时间也不是特别长的话， 是的，是的， 白开水足够了。 是的， 啊， 是的，嗯。来吧，既然我在上一节最后已经答应了金龙了，因为金龙他发了几十条， 真的 都快刷屏了， 辛苦你了。 一看就是对现在自己身体的状况太不满意了， 哦， 啊，他说44岁，89公斤，啊，反正就180斤吧。 哦， 主要金龙你也没发身高， 对，您多高啊？ 对吧？但凡你要1米9，我觉得也还好吧。 对， 嗯， 对吧？他说大肚子，从来没有过运动历史，我现在。啊，要减肥了， 嗯 嗯， 还挺励志的哈，所以就是要开始行动，发了这么多条，说是想表个决心哈，就要开始动， 这也是一种运动嘛。 我就怕，好了，那个房老师，您说这么复杂，算了，我还是破罐破摔。 刚才咱们说，其实减肥其实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坚持，就这两个字。那我们经常在说，其实增肌的人啊，相对来说比减肥还难，因为他需要吃， 对， 好多热量摄入。但是呢，减肥的人就是管住嘴啊，你这种比如说这个脂肪含量高的、盐分含量高的这些东西，尽量减少摄入。 嗯， 就不是说绝对不能吃，我觉得就是控制频率。然后另外就是要增加身体活动。其实这位朋友他说从来没有运动的经历，这些朋友如果你开始运动会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然后您如果要是坚持一直做下去，咱不说时间长，3个月可能真的10斤20斤会掉下去，那就好像他们其实真的就是潜力股。你想对我们来说，可能现在你说我想减个几斤，很多人朋友就很难，因为我们已经有这种运动习惯， 没有什么可减的。 对，然后有运动习惯就代表你身体对这种运动强度已经很适应了。你说现在王伟老师，您要说再想减个2-3公斤的，那您得多大运动强度？他现在有氧一天1个多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 我就饿着不吃，我只能是这样。 对， 就是对这个已经有运动经历而且坚持了很长时间的人来说，其实再想减就挺难的了。 对， 可是对这些没有运动经验人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开始会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然后您只要坚持住养成这个习惯。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呢，真的我觉得要比如说有一些已经有运动习惯的朋友或者是教练带一下，因为初学者呢也有一个问题，可能他不知道怎么去做运动，有 方法不得当， 对，出现一些损伤啊，这些问题可能又会打消很多人这种运动的积极性。 对， 但是确实是如果他们开始效果会非常明显。 哦， 嗯， 对，你看那个昨天我跟咱们一同事吃饭， 嗯， 他说他老公也是这情况也40来岁，但没有特别胖啊。 嗯， 也说那个我也运动运动嘛， 嗯， 看你们现在都运动， 就是虚。 对，我找健身教练说练了一次，好，歇了2月。练完一次以后说，哎呦，又发烧吧，又拉肚子，说，哎呦，不行，我这身体实在是太弱了。所以有一个专业的人带着你，让你别一下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你谁要是练一次都得歇2月的话，你下次你也不练了，对吧？ 就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对，你不能说上来就跟正常的经常锻炼的人一样，就那个劲儿上来了，那不行， 嗯， 完全接受不了。 对， 这就类似于，有很多的孩子，一要到考试的时候， 嗯， 哎呀，不行，发烧了， 哦， 哎呀，拉肚子了， 哦， 就考不了了。 对，这在我们心理学里叫自我障碍。 好吧，好吧，嗯，来，让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呢，他是 ES， 他说，老师好。我现在呢是每天早晨一袋牛奶一个鸡蛋，中午呢就吃生菜，我怀疑就类似于沙拉嘛。 嗯， 晚餐就吃一点点水果。嚯，你就吃这么点东西啊，一天 简直是我一顿早餐的量，是不是？ 他说再加上1周3次瑜伽。 哦， 啊，他说就照这么吃这么练，第一周瘦5斤。 嗯 嗯， 第二周开始，哎，就保持了， 哦， 就也不再增也不再减了。 嗯， 他说这咋回事呢？ 嗯，就是因为咱们瑜伽训练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它不是那种持续的有氧运动，它能摆很多 pose， 强度不是特别高。 对对对，嗯，然后呢，而且它就是比如说有些动作相对来说对某些人柔韧性好的人来说可能更没有那么大挑战，对吧？对，对于人那些随便那个什么脚就能抬到耳朵边上那些人，他做瑜伽可能更多的他觉得放松了， 主要是为了拍照。 对， 我有一个练跳舞的朋友一块儿去跟人做瑜伽，说那个做到第二个动作以后就已经睡着了，因为所有人都在那挣扎，他就觉得特轻松，这有什么可掰的？ 对，他柔韧性特别好，对他来说就没什么难度。所以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运动到底量够不够或强度够不够？我们通常是选择看心率。 嗯， 你心率提高了多少？对吧？ 嗯， 你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心率带、心率表，是那些都能测出来。 嗯， 或者最简单的方法，您在您觉得比较累的时候，这节课的中间进行的过程当中，强度算比较高的这个阶段，您自己测一个脉搏， 嗯， 看一下现在这个心率提高有多少。你比如说咱们安静的时候，有些人心率可能只有60到80次吧，60多70左右，然后您运动了，做了半天瑜伽，一看，哎，还是80-90，没变化多少，那代表什么呀？这个强度对您来说不够， 嗯， 强度没上去，然后持续时间也不够，一周比如说做3次，那可能这个减肥的效果就不明显。但是这个朋友为什么他第一周轻了？跟他这个饮食控制有关系。你想想他所有讲的这些东西里缺什么呀？他就碳水特别少。 哎， 你看他早餐鸡蛋牛奶吗？中午菜， 嗯， 啊，晚上就一点点 水 果是吗？ 对， 有一点点糖分吧， 全没有碳水，基本上 没有碳水。如果咱们长期不吃碳水有什么问题啊？体重会掉，但掉的这个主要是糖跟水。为什么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呀，它其实在身体里，刚才咱们说变成肌糖原、肝糖原储存，它一克要结合2-3克的水分，有大量的水在里头。刚才咱们说这个，身体里不到1斤的糖吧，3斤的水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里，加在一起小4斤就2公斤。然后您不吃这些糖，糖没办法存在身体里了，那这些水呢？水也没有了。所以代表其实轻的这些是什么呀？ 都是水， 水分。所以第一周你看特明显，4-5斤这样掉下去了，很多朋友觉得特别明显有效，但第二周不会再继续了，就代表其实它不是在瘦脂肪。如果您真的是在减脂肪呢，它会慢慢持续下去，一直会有这种减脂的效果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调整一下。 是的，是的，或者是它的运动量再稍微的调整， 换换项目。 对， 是不是？ 就比如说 刚才咱们说 瑜伽也可以，您练点那个 高空瑜伽， 对， 是吧？ 普拉提， 那个老在绳上吊着，我觉得那个看着就费劲。 对对对， 那肯定费劲， 是吧？ 其实人有些瑜伽老师他要求什么呀？就比如说一个动作跟一个动作做连贯一点，衔接的这个快一点， 嗯， 可能你心率就上去了。 是， 那你这个慢慢的这个代谢就可以快一点，是吧？ 嗯， 就是练的方法也不一样。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这种饮食方法也有点问题， 是 这长期坚持不了。 对， 就对于大部分人来坚持不了。 真的， 我觉得个别偶尔能坚持的啊， 嗯， 但对于我估计咱们三个坐在这儿的哪个也坚持不了。这么 那么麻辣小龙虾多好吃啊， 丧失生活乐趣是不是？来，咱们再来看这个，那个叫吃肉的蜗牛，他说我每年过完节，他那意思都能不是，他说我每年过完15啊， 对， 每年过完15开始减肥，一直能坚持到11国庆节左右啊，用的是麦吉减肥法，体重呢现在差在30斤上下，想咨询一下老师，嗯，就是这个方法好不好，也让老师帮忙分析一下麦吉减肥法的科学性，就是蛋白质减肥法。 那个等一下，他差体重差了30斤左右是什么意思？有点没明白。 嗯，体重他是不是就是 减到过年到 对， 就是 到11、 15之前，就是差30斤和15之后， 就是有明显的变化 啊。 他其实就是大量的摄入蛋白质是吗？这种方法。然后碳水和脂肪都低。用这种方法。如果是这样的方法的话，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朋友能坚持这么久也是挺厉害的，得有8-9个月吧，过完15一般咱们2月份。 对。 就这8-9个月时间一直是这样吃，我觉得常年这样去坚持去做一件事真挺厉害的，大部分人做不到。为什么呢？碳水啊，其实对咱们来说，我们说我们人体大部分的热量来自于碳水，就给我们大脑也是提供能量最主要的来源。所以其实咱们一旦碳水缺乏了以后，特别容易出现低血糖， 容易变傻， 头晕，对， 就是脑子 然后反应会变慢。 哦， 对，真的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咱们饿了低血糖，是不是注意力就集中不了啊？ 对， 你还想这个时候说思考或记忆什么东西很难，因为它没有能量供给你的神经系统了。 嗯， 所以其实首先这个呢，对于咱们比如说日常的工作安排什么，我觉得可能都会有影响哈。你没那么容易去完成你需要的这些工作。然后这是碳水少的问题，脂肪少当然没问题，但是蛋白质太多也有问题。 对， 因为蛋白质在我们身体里呢，其实它不能储存，没有一个储存的地方。你每天需要多少呢？我们大概啊，它用一个热量来显示的话，就是总热量的20%左右是蛋白质。那更实际一点的推荐摄入量，每公斤体重一克。那比如说对我来说55公斤、 嗯、 那我就需要55克蛋白质是一天、 嗯、 那如果大量摄入蛋白质，这些朋友比如说我超过55克了，多余的怎么办？多余的就变成首先蛋白质代谢变成氨基酸，然后呢在肝脏脱氨基，然后再到肾脏通过尿液排出来，所以多余的它不能储存在身体里，而是排出去了。 嗯， 而这个排泄的过程当中会增加肝和肾的负担。 对 啊，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对吗？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嘛，我们知道是酸性的。 嗯 啊，它排走之前会带走一个碱性的离子，它要结合一起带走。它最喜欢谁啊？最喜欢钙。 嗯， 所以很多这些，比如说常年大量摄入蛋白质的人，最终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骨质疏松。 哦，真的呀？ 啊，所以其实这种饮食，我觉得首先它能坚持这么久，很厉害啊，也有效果了。 嗯。 可是问题，咱们从这个合理科学的这种饮食安排的角度，其实不是我们推荐的方法。 哦， 嗯，其实还是应该各种营养素都要按这个比例，然后不是有那饮食金字塔吗？为什么碳水放在最下面呀？ 啊， 它就需要50%到55%，因为咱们身体确实需要它给咱们提供能量。 嗯， 啊，蛋白质呢就是15%到20%，另外的脂肪是30%，但我觉得脂肪少吃是可以的，咱们把它放在饮食金字塔最上端是吗？越少越好。 嗯， 脂肪和盐一定是越少越好的东西，但碳水不是。 嗯 啊，碳水一定要在一个正常的摄取量。 对，你像这种减肥法吧，它我好像听说过好多年了。最早叫什么阿特金斯减肥法，是吧？这两年好像又进化了，叫什么麦吉。 嗯嗯。 但是基本的理论都一样， 就是这样， 就是让你多吃肉， 嗯， 基本不吃碳水。 嗯， 我觉得这个啊，大家好坚持。 嗯， 就是你吃肉花样品种还是多，而且味道相对是好的。 嗯， 对吧？你让你每天说你只吃胡萝卜， 嗯， 只吃苦瓜， 嗯， 这你肯定坚持不了。 嗯， 但是你说每天都大量吃 肉。 哎呀，花样品种还是很多的，坚持半年也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刚才像芳华老师说的，确实你人需要多种营养，它是一个均衡体。 嗯， 总单吃一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嗯，但是至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要是一直在吃素，比如说就吃蔬菜呀， 嗯， 就吃水果啊， 嗯， 可能再喝点牛奶呀， 哦， 其他都不再参与了。 嗯。 至少这个人慢慢的可能就会走两个极端， 脾气会变得特别暴躁，要么特别小，是吧？ 要不就哎，对呀，啊，就是两个极端，要不就变得可善良了 啊！ 哎呀，与世无争， 啊， 哎呀， 因为确实没劲儿跟你说， 要不然就真的，哎呦天哪， 逮谁吃谁。好，咱们进一条广告哈。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抓紧时间问问大家的问题哈。这儿一位朋友说，我想问问芳华老师，我只有中午有时间运动，那我这午饭和运动我怎么安排啊？我也不能不吃了呀，我就去运动。我们公司也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因为咱们单位不是有一健身房吗？在楼顶。 嗯嗯， 我看见好多那个男的女的都有。中午我们午休是一个半小时嘛。 嗯嗯， 不吃饭了，不吃饭就在楼上跑一个多小时。 嗯， 我觉得挺厉害的，因为到那点其实是正饿的时候。 嗯， 那这怎么啊？但是确实只有这点时间，他又是。 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少吃多餐，然后把那个吃饭你没吃，用来就是做运动了这个时间，但提前两小时左右要吃一点加餐。 哦， 就如果你早餐，比如说咱们一般都说七点多八点可能就吃完早餐了，八点半九点就上班了，是吧？然后你八点钟到中午十二点，四个小时没有进食，基本上咱们身体里这些能量物质就消耗差不多了。 嗯， 而且咱们对于现在大部分人饮食习惯来说，虽然咱们很多说了很多年早餐要吃好， 嗯， 可是大部分的人早餐吃的还算比较简单， 嗯， 是吧？吃一两片面包，喝个牛奶，有时候来个鸡蛋，是吗？ 嗯， 随便买一点这些三明治、 鸡蛋灌饼 啊，嗯，这些。就是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那可能真的三四个小时会很饿。 嗯， 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吃去做运动，其实不是我们推荐的方法，容易低血糖呀。刚才说， 嗯， 而且是做有氧过程当中出现头晕什么的，很危险。 嗯， 所以还是要在假设十点多钟的时候吃一点加餐，啊，一两片面包、三明治或者是牛奶、酸奶、水果，你先吃一点东西，至少别让自己这个已经饿得不行了这种状态， 嗯，别出危险。 对。 嗯， 然后呢你中午做运动了，这个十二点这个时间然后运动完了，然后到下午可能三四点钟的时候又需要下午茶， 嗯， 加餐，这种健康的小吃就水果酸奶方便带的这些东西， 哦， 全麦面包一两片， 嗯， 吃这些，就是一定要在前后安排好加餐，就别从早晨到晚上就这么一个吃饭时间不吃了用来锻炼。那我觉得特别是对工作的人来说，你饿完饿不仅是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了，下午你可能这个在 工作，影响 工作， 对精神注意力也集中不了， 因为一饿就慌， 对， 心里可发慌了， 嗯， 减了半个月肥被开除了 而且长期这样的话其实运动表现也会受影响的， 哎， 你饿着咱们都特饿了低血糖了再去做运动，它能运动多长时间， 对吗？运动表现也会下降。 是的， 好， 是 的，好的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和王维都有借鉴意义啊。这儿梳小辫的南宝他说，老师好，我现在正在减肥，没有运动，只是早饭午饭正常吃，想吃什么吃什么，下午三点以后我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嗯，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都不吃啊， 嗯， 最开始晚上饿，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晚上就没有什么饿的感觉了啊。这种减肥的方法科学吗？嗯，我们两个其实在没有应酬的情况下也是不吃晚饭 的，就 是， 对，嗯，基本上这样，比如说晚上健完身如果要是觉得哎有点饿， 嗯， 比如说喝一个酸奶， 嗯， 或者吃点水果， 嗯 嗯， 包括像孙涛实在饿的睡不着觉喝瓶啤酒也就这样， 吃个腰子 也就这样。 但是我跟你说，自从不吃晚饭以后每天晚上的梦都特别精彩，都能梦见第二天早晨吃什么 特别盼望着天赶紧亮 对，真的 真的，因为南宝跟我们俩不一样，我们还 生练呢， 对，我们还练，嗯，因为南宝人说了，就是除了这种饮食结构之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平时要上班， 嗯， 而且人家还要带两个孩子， 哦， 嗯，这其实也是真的挺 辛 苦 啊， 嗯，我觉得其实就好多人以前说叫过午不食嘛， 嗯， 基本上就是过了中午下午那个点儿就不吃饭了，你说能不能瘦，这一定是能瘦的， 嗯， 但我觉得是就是短期你不可能坚持以后永远都不吃晚饭，所以我觉得短期刚开始让这个胃给它减少，其实对于很多胖的人或食欲比较好的人，每一顿饭吃的比较多的人，我觉得就是把这个胃给它缩小是很重要的， 嗯 啊，因为刚开始你比如说每顿吃的多这胃特别大，那你吃的少了它就这个容量不够的时候它特别容易饿， 嗯， 但是像这朋友说他刚开始饿可能过一周以后已经没有这种感觉，说明他慢慢的这个胃的容量已经缩小，其实这对于减肥来说非常关键， 是， 但是不一定说以后咱们永远不吃，我觉得选择低热量的食物， 嗯， 还是要吃一些，比如说一些蔬菜类的东西， 嗯， 对吗？然后吃一点点这个粗纤维的东西， 来个玉米蒸个红薯， 哎，可以有，可以有， 是吧？ 是， 嗯， 就我基本上就是晚餐都是红薯玉米这类东西， 嗯， 因为纤维素嘛它不消化不给人体提供能量， 嗯， 但是它有饱腹感呀， 对， 就是长期老是这个处于特别饥饿的状态，这个人就是你会特别想吃甜的东西， 嗯， 脂肪含量高的东西， 吃油的东西， 对， 真的， 就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 啊， 是吗？ 我有一次就是长期不吃晚饭， 嗯， 然后也尽量少吃油的、盐的， 嗯， 以及那个不喝碳酸饮料，自律了很长时间， 嗯。 当有一次走过一个卖盐酥鸡那个窗口，那个 味儿咔就飘出来了， 嗯， 你就发现你瞬间你就走不动了， 你当时原地大飙，我要把这摊儿砸了， 我当时就那个扔给人家20块钱，我来一份，然后拿出来啊就开始吃，哎呀，吃了第一口以后眼泪就流下来了，就觉得哎呀。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走回家才想起来，那个盐酥鸡是6块钱一份，给了20块钱都没要找钱啊，就走了。你长期这样压抑啊，其实也是不好的。 对，就很难坚持。 哎，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把那个脂肪含量高的食物给它控制量和频率，嗯，就咱们还是要就是保持这种每顿饭吃的这种习惯哈。你说真的减一餐饭能不能瘦？肯定能瘦。 嗯， 你瘦热量少了。 对。 但是关键是这个是。不可能长期坚持的这种饮食习惯， 嗯， 比如说一段时间坚持了，然后半途而废了，我觉得也没太大的意义， 是 对， 还挺痛苦的哈， 啊， 这段时间。 对，过去我们说过午不食，是因为那时候没电， 对， 对吧？那个太阳一下山，你看冬天5点多，大家睡了， 摸黑， 现在11、12点，您还非常精神呢。你说这还有6、7个小时要不吃， 嗯， 那肯定也受不了。 对呀，啊， 嗯， 尤其这两天又是世界杯， 对呀，啊， 对不对？ 晚上还得加点， 对呀，啊， 你像他们那个叫什么伊斯兰有那个就是斋月，嗯， 对， 一个月在出太阳以后的时间都不能吃东西， 嗯， 就是他早上起来早餐可以吃，天黑的时候， 嗯， 然后到晚上日落以后可以吃， 嗯， 然后我有这些朋友我就问他们，我说那这一个月这样吃你们能瘦吗？说受不了， 嗯， 对， 嗯，他真不能瘦，他就是早晨和晚上他吃特多。你别看中午有一顿， 对，他得撑一天呢， 对对对，啊，所以他就吃更多的东西去储存在身体里。 对，所以我们说嘛，从某种角度来说，应该是健康的运动再加上健康的饮食相结合， 对， 我觉得可能对所谓的减肥更有帮助。 哎，咱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啊。这 Frank 他说，我曾经酵素减肥20天，就现在吃的那种营养品吧， 嗯， 算是， 嗯， 他说啥也不吃，体重掉了40斤，但是他说我跟您说呀，我差点抑郁了， 嗯， 心情极度不好， 嗯，就是这个问题 啊， 就咱们一直在说的，就这东西能不能让我们长期坚持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很多东西， 嗯， 各种减肥方法，减肥食品，减肥药物什么的， 嗯， 它都是你可能乍一看很有效啊，减了40斤是吗？ 对， 但关键就是你不能长期坚持的话，而且还会造成一些心理的问题。 嗯， 然后你后面放弃了，你重新再吃饭，可能反弹的会更厉害。它不可能长期坚持，所以还是要运动。运动是唯一一个不会发生反弹，而且我们可以坚持一辈子的减肥的方法。 是， 千万别因为这个把吃喝戒了。 那当然， 对吧？ 特别是我们吃喝这个节目，千万不要因为减肥戒。 节目也别戒，生活中也别戒，因为大家其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嗯， 但是你能真真切切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的， 嗯， 可能就是，哎，我今天吃点好的， 嗯， 是吧？喝了一点爱喝的东西， 嗯， 这是最实际的生活中的小美好， 嗯。 如果把这个戒了的话，哎呀，你再想想，我要争取点什么，升个职，加个薪，这都不是每天都能在你身边的， 对， 对吧？ 所以在第一方面就得想，孙涛他们家边我得多开一个盐酥鸡的专卖店， 真的吗？还得有一个卖纸巾的，因为我还哭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感谢芳华老师啊。 啊，不客气。 啊，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王维， 也邀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饭干嘛？吃烤肉，烤个肉等那么久，肉喜欢跟你装熟，还没吃到额头就出油。不看有时不热情，可厉爱耍自闭，弄火锅多么容易，喜欢吃什么都加进去。冬天吃火锅爽，可以暖暖。